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 心，把缺点打

一年有365天，每周工作5天，花掉260天，每月加班3天，应酬1天，硕士班4天，花掉96天，公司年会4天，只剩5天，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，应酬3天，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，30年也就是30天，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，这笔账你算过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，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孟阳。今天是大年初七，这大年初七啊，又被称为是人圣节、人庆节、人口节、人七日等等。传说啊，这女娲造世，第一天造的是鸡，第二天造的是狗，第三天造的是猪，第四天造羊，第五天造牛，第六天造马，第七天造的可是人了。在第七天造出人呢，所以这一天就是人类的生日了。在广东江门、新会、鹤山、开平等地，每一年都会有人日的到来，家家户户都要吃人日菜，有的地方呢也俗称吃盆菜。从早上开始，大家会将煎堆、炒米、芥菜、番薯、鱼头混在一起来煮，全家老少都要吃上几口，以求新春平安大吉、丰衣足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潮汕人有吃七样羹的习俗，七样羹呢也叫七宝羹，一般呢是将春菜、生菜、芹菜、芥菜、葱、蒜和白萝卜一起煮，寓意呢是新春发财、生活和美。更加有趣的是啊，这七样菜每一样都赋予了吉祥寓意。比如说春菜，它的意思呢是春风得意、心想事成；生菜表示生猛；芹菜呢象征勤劳；芥菜呢象征有借有还，表示年年有余、财源广进；这大葱啊表示聪明；蒜呢寓意着算盘；萝卜呢则是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义。当然有一些地方还会根据物产的情况，七样蔬菜的选择另有变化，或者换成韭菜、菠菜、白菜，也有加上肉的，比如说加上一些鱼啊、肉啊等等，寓意呢就是富有余。有的老人呢在做七样羹的时候，还会把这几样炒一下，取一个炒一下样样都有的吉利。说到吃鱼，有一些南方人甚至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华人，在初七人日这一天啊，也讲究吃捞鱼生宴席。鱼生呢就类似时下的生鱼片，捞鱼生啊就是很多人围在一起，把鱼肉和配料倒在一个大器皿里面，大家一起起身把这些食物捞动，口中呢也要连连的喊出捞捞捞、发发发，或者大家同捞、风生水起等等这样的吉祥话。而且啊，越捞越高，好不热闹。相传呢，这样的习俗啊会预示新年里能得贵人相助，事业发达，步步高升。在北方，尤其是东北人，正月初七呢要吃面条来庆祝人的生日，意思是呢是用面条来缠住岁月的步伐，拴住人的脚腿，期盼健康长寿。后来呢在人日吃面条又延续成了正月17、27也要吃，具体指向呢是初七拴小孩腿，17拴成人腿，27拴老人腿。在黑龙江等地，人们还会把面条拴在窗户上，同样寓意着拴住的寓意。在西北宁夏的一些地方，人们呢会在人日的下午来吃面条，俗称拉魂面。因为以前啊，民间传说人的灵魂会在年前离开自己的身体，到了人诞辰这一天才能回来， 所以呢，坊间又传说要吃拉魂面，是为了让大家都能收一收过年期间走东串西而散乱的心绪。初七这一天一过，就要专心的准备春耕和生产了。在香港，民众们呢一般会吃七样蔬菜做配料，和长寿面一起烹煮出七色彩面来吃，吃到最后还要留一小口，表示新春有余。常言道，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千里不同情。在初七人日的民俗活动也是各种各样，丰富多彩。摊煎饼、吃煎饼是以山东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的食俗了。而有些地方的风俗呢，更是要吃炒过的大米拌上饴糖，做成或方或圆的小食，俗称享太平或者享太平。还有一些广东人和香港人呢，喜欢在这一天吃状元及第粥，希望家里的学子科考顺利高中。除了这些初期的美食，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会在这一天吃饺子。为什么要吃饺子呢？因为今天就要上班了，所以要吃滚蛋饺子。北方有一个叫做滚蛋的饺子接风面的习俗。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人这样解释道，说人们出远门远行的时候啊，送别的人希望临走的人能够早日回来，就用饺子来送别，意味着离别时间短，很快就能盼到回来的时候。还有人解释，滚蛋饺子名字既俏皮又亲昵，透露着亲人对远行亲人的理解和对亲人的情谊。所谓滚蛋饺子留客面，吃了饺子再走，那么路上呢就会像饺子一样顺顺溜溜圆圆滚滚，不能吃面，否则走的时候啊就要像长长的面条一样拖泥带水。反正不管哪一种解释，这都是老话了，包含了亲人之间浓浓的亲情和无限的期望。总而言之，都希望你可以吃完家里这顿热腾腾的饭，踏上梦想的路，一路顺风，平安到达。这里是听游天下，我是孟阳，也要祝大家今年吉祥如意。我呢会在2017年陪在你的身边，明天再见啦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时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时，一抹夕阳，一片车水马龙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Bye.

千山万水之后，得到了怎样的男人，辛苦了女人，疗伤是你的本能，与其在回忆之中